刚跟我讲太多话，所以我现在看了就是有点八嘎嘴， 嘴是嘴， 这马修八。好的，我想到了，就是要谢谢，就是有某一两天，就是我们点击次数突然暴增，然后我们的 IG 跟应该是 IG 比较多，脸书也有，就是追踪我们的朋友。都有给我们 feedback， 跟我们互动， 很感人呢。 跟我们要手机桌布， 好可爱。 你现在听到的话，也还来得及跟我们要手机桌布， 就是到 IG 私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。 脸书也可以，要告诉我们说我要桌布，我要桌布，我就会给你桌布。 连喊三声，因为很想要，所以喊三次。 对，好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，追踪我们。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，今天是2020年的4月10号，我是阿超， 我是 Peggy。 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劈腿，你的筋骨能 Q 吗？ 我们今天用沉重的来聊劈腿，还是 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太沉重 他们好像喜欢我们发疯， 还是如果有？等一下我们可以在单元里面，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可以谴责劈腿者 哈，可是要谴责吗？开始帮自己讲话。 对，那我就先骂你啊。 我没有劈腿， 我可是但是我又不想骂你，因为听众要听我们骂人，他们会得到愉悦。你要付 US$3.99才会有。 好，今天要聊的就是劈腿，你有被劈腿过吗？ 有啊。 怎么发现的？ 怎么发现的？就譬如说啊，我有曾经接过小三猖狂的打电话给我 天哪。 然后我有接过，就是好，就是我各种的，就是这是在比较年轻的那一种状态，然后我有接过小三打电话跟我，就是跟我说他是谁谁谁。 内容，我要听内容。 他就跟我说他是谁谁谁，然后他现在跟就是我那时候的那个男友在一起。 哇，所以电视剧演的都是真的 对。 就是嘟噜嘟噜嘟噜嘟，然后你接起来，你 就 会说。你好，你是佩姬吗？ 对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谁啊？ 然后就开始自我介绍吗？ 对啊。 以为在 interview 我。 对啊，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啊，星座呢？平常都在干嘛？ 啊，你听到的当下。 你会什么？很呛他。 然后他就开始，我会卡背啊，我还会吹直笛啊。 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会直升机吗？ 还在练。好，那你听到听完之后当下的心情是什么？ 吓一跳，但是因为那晚好像有点玩玩的，所以然后我男朋友就好像有在我就打电话回去质问他发生什么状况，然后他就说好啊，如果你想要巩固你的地位你就上来啊。 你说你男朋友讲这种话？ 对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上去了。但是你年轻很傻。我除了就是有被男朋友劈腿之外，就是我自己也有被劈腿过。 你说你当别人小三吗？ 但是不知情的情况下， 到底是什么状况下会被骗啊？ 就是譬如说男朋友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同的城市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可能就是他们明明就是在、 他在台北有一个女朋友，在高雄又有另外一个女朋友， 对对对， 然后你们永远都以为自己是正宫。 对，然后但是他好像是真正的正宫，好像已经就在一起多年了，走之有年了这样子。然后 行之有年，走之有年，感觉好像翁仙 谁管他、 也是啦。 对啊， 好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跟你说，正宫直接打电话来骂人还不是客气的那一种，还不是喂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要再问我，你知道我是谁了？ 奇怪， 我是手机没有存你的电话，我会知道你是谁？ 奇怪，你们是不是都失忆？怎么这么爱问别人你是谁呀、 对呀、是成龙的我是谁？ 你透露出年纪了啦。 没有啦， 你们自己去 Google 我是谁成龙。 小时候很爱玩那个梗。 就很像我忘记是哪，我没有攻击的意思，就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明星在演唱会上面很爱问说我是谁。然后就有网友刁他说他是不是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啊，我忘记是哪一个明星，然后蛮红的。然后他就把他的演唱会跟什么跨年晚会那些影片剪辑起来，每一次他出来都是我是谁，我是谁，告诉我我是谁。然后我想说，一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你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就是炒热气氛。然后网友突破盲点就说他是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所以打电话给你的正宫可能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。 对呀、我也不知道。 然后你怎么回答？ 然后我就说所以你是？他说我是他女朋友。我就说。哦， 然后他就，但是他真的很凶啊，他就噼里啪啦骂。然后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今天的精彩的不是女生，因为女生很凶，像泼妇一样。然后我就内心想说，难怪他会劈腿，因为我才不会这样讲话嘞。 他讲有最难听的吗？嗯、 我忘记了。然后啊，对，但是最经典就是，因为我那时候手机快没电了，然后他就说。因为他讲的就是让我很措手，就是他讲的话，我就觉得他很激昂，但是我们水瓶座就很冷静、嗯。我就想说啊，因为我本来就不知道，那你骂我也没有用啊。嗯、那我知道的就 OK 啊，那我就不要，因为我不屑这种感情。嗯嗯、然后他就讲话啊，你讲话啊，你讲话啊。然后我就话， 真的假的？ 真的，我讲话，而且我还想试图在， 我觉得他会被激怒哎、欸。 就是 面对越生气的人，越冷静的面对他，他会更气。 因为我就想要看人家玩什么啊，就是你大虾虾。 而且你真的不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，然后 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啊。 然后你叫我讲话，然后我就只好话。然后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更惨的是，他想你觉得是不是讲话，然后你就会生气，因为就是对方就很冷静。然后我手就没电了。 我觉得他气疯， 直接关机耶、欸。 天哪！ 对，然后哦，这重点是男生的反应。嗯，男生就是帮着正宫一起骂我哎、欸。 可是他骗你哎、欸。 对，然后男生在私底下打电话跟我说，就是就是他女，就是他那个女生，就是怪怪的什么之类。然后我说 OK 啊，小哎、欸， 真的是小啊！你最后怎么切断？ 就是直接不联络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有病啊， 太疯了。 对啊，就是对，就是哎、欸，你们有病的话，你们就是记得吃药、啊。 所以他们两个人很速配啊。 对啊， 就两个有病的人。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 那你们是在一起多久才发现这件事情才比较康？ 好像三个月吧。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对啊，很疯哎、欸。 所以你当下如果那个正宫没有打电话来，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 我只会觉得他怎么常常就是不能接电话。哦、但是我跟你说，年轻的时候对方不接电话，你都可以帮他想很多理由。 没错， 但不用。 我跟你说，不只是年轻，就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喜欢一个人，他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容他，跟帮他找很多理由。 真的 不需要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每个女生都跟你一样，就是年纪越大，或者是经过的事情越多越聪明哦。没有。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就是懵拜拜， 这样要听我们的节目， 有的人就真的傻了，还在哈。我觉得那就是每个人的一生要修的课题，他那辈子要修的可能就是感情这一关，因为他怎么样他就是做不出来， 或者是 good 对，还是所以他如果被劈的话，他不应该，所以劈腿的人不应该去看心灵类的医生， 要看筋骨科， 对，就整复诊所， 或者是上瑜伽教师， 或是拔罐针灸。 所以你有算过你自己被劈过几次吗？ 好像也没有欸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不太扶得上台面那种恋爱、哦、你就会觉得就是算了这样子、嗯、对，但是就是真的有遇过这些很夸张的情节。如果你说再长大一点，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在谈稳定的感情的时候，嗯嗯，好像也是有，但是那个情节就是我觉得那是微微就是情愫啊、嗯、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偷吃，嗯，或者是一夜情， 你就会踩刹车， 我就会去圣庙。 我问一题， 好， 如果你真的很爱你才会去圣米亚吧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普普，你就会觉得哦那就棒好奇， 对 对吧， 因为你会哦哦，我的点是这样子，我会收集完整的情报之后，嗯，我很确定 再去圣米亚， 不是不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好那就放开，因为我已经收集完很多情报。哎、欸、你知道有一次是真的很扯的事情是他跟我就是说，就是这只手机，就是这只手机是智慧型手机，那他就觉得，哎、欸，他想要把它拿给他家人用，他就是从我身边先拿走、嗯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好啊。那结果我后来发现，我在他房间的抽屉里面发现那只手机他自己在用，而且他用的账号、嗯、就是他等于他自己手身上有一只手机嘛。然后原本那一只要给家人的手机，没有给家人。嗯，他就是自己继续用， 然后用那只手机跟其他人联系、嗯、 对， 好贱、啊、 然后那个账号还是他以前就是可能就是在还没跟我 认识 的时候的旧的那个账号， 好贱哦， 然后那个手机还锁，我还不能够解开，但是我看得到就是跳出来的那个即时弹出的讯息视窗。 我想要问你们看到这些讯息或这些嗯 事实摆在你们眼前的时候，你们心情到底是什么、啊？ 震惊哎、欸，真的就是震惊哎、欸，就是惊吓，就是世界瓦解，因为就是信任都是一道墙啊。嗯，对对，然后你就瞬间那个墙就整个瓦解。 信任也是一把刀， 对， 我把这把刀交给你，但是你却拿这把刀伤了我啊！ 对，啜泣。 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真的录不下去了， 也没有吧？ 我有一个故事，是我身边的很好的朋友，她跟她那一任男朋友在一起四五年的时间，然后他们是国中同学，然后国中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就认识了，但没有在一起，他们两个是出社会之后才在一起。 OK， 然后他们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A 女喜欢我这个朋友的男朋友。 出社会之后吗？ 没有，国中的时候。国中的时候 A 女非常爱这个男生、但那个男生对她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OK， 出了社会之后呢，我朋友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了，但莫名其妙她男朋友跟国中那个 A 女联系上，然后偷传简讯，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在车上的时候，我朋友的男朋友下车买东西，然后他就看到手机有讯息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按键就只要按密码就好了嘛。 对 对，所以他就按 开，然后又很好破解。 对，就看到讯息，对啊之类的，而且是男朋友的手机密码，大概都知道。他按进去看，就看到 A 女跟她男朋友的暧昧内容，然后我就说啊，怎么办？他说一上车我就立刻破口大骂，可是我要问的不是破口大骂。我要问的是你们心情、内心。 每个人可以接受程度不一样哦，因为有的人他们发现之后，对不对？他们会有两种，第一个就是我今晚得被拎走嘛，得被家里变。另外一种就是我会安静的收集完所有的证据。 我觉得这种最可怕。 我就是会，就是收集完所有的证据。 天哪，你是可怕的人、欸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不会跟你。就是我不会拿出来跟你说，那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，那我就要离开 哦。所以你走，你也不想让他知道全部的原因 的人。对，对，就是，但是我自己跟我的姐妹，我就会在我姐妹面前哭得很惨，我就会说，天哪，我刚刚看到那些，我真的太惊吓了， 我觉得很残忍呢。 可是我觉得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各位， 我录节目的时候都很入戏耶， 没有残。 我录节目很入戏，可是我平常跟你聊天都超敷衍。 你根本没有在我的世，你根本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吗、 我没有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了解，被劈腿的人的心情。 哎、很难受哎、欸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个就是心酸到，就是因为 你 还 你刚有一段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，你就说天崩地裂， 真的 就是你所有的世界全部都崩塌。 对，因为、因为你听到的不是他不爱你，而是你不知道他到底，他嘴里说着爱你，可是他 呀， yeah, 可是他好像在 你宁愿他直接跟你说我好像不爱你， 因为那个伤害是只有一种，就是他对你， 对， 可是劈腿是他跟别人加起来伤害你 呀， yeah, 然后又失去信任， 对，放大，奇怪，可恶，不是我控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那真的很不可置信，因为平常他可能就睡在你旁边，就一切正常。即便你只是觉得他有点小小的奇妙的地方，好像不太对劲、我跟你说，劈腿者就是你不要轻忽另一半的雷达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历任的，就是我历任的，像是我历任感情，我自己的姐妹在我身边，她说，哎、廖佩金，你真的不去加入。女人很可惜耶、他说你根本就天生俩高高手耶、 有时候只是一种感觉吧。 我跟你说，我超会抓。 你知道我刚讲那个啊、我朋友他很少会开他朋友的， 对， 开他男朋友的手机。他说，可是他就说，我还敢不敢弄，是几种感觉。 不是，他是心明好劣机器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人他们就是不信邪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遇过一个很扯的，就真的很扯哦。我跟你说他有多扯，就是你不要以为劈腿不会有人知道，不会。我跟你讲，阿人 卡巴毛胖， 丢牙， 翻成中文叫做“百密必有一疏”，咦， 爱之矣。这什么台语小剧场？我跟你说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扯的，就是他好像就是要追求我自己的好姐，就是一个女性的闺蜜。结果呢，然后但是女性的闺蜜就一直跟我讲，我就说，哎、我觉得你可能就观察他一下，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去吃饭。我说不，你观察他。我说至少都要拉三个月的 观察期、嗯、大家如果不知道可以往前回溯听， 因为每个人有社交情绪跟场景情绪 OK、嗯、想要知道更多自己回去听前面， 还不跟他讲哪一集 我忘了， 对，我不管那么， 因为我最近有分享这一集给我一个正在迷惘当中的朋友 哦，对，暧昧啦，暧昧， 但我忘记， 因为可能暧昧那一集吧。Maybe、 爱情是不是暧昧？是不是受尽委屈 ？Yeah, maybe. OK, 好, 好 ，OK。然后我就说要拉三个月，然后他结果呢，果然一个月不到。 嗯 ，Only 对 QQ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、我跟你说超尴尬的，他们就是有一个活动，嗯，男生就邀了我那个女性朋友去，然后我女性朋友就想说，反正我也在媒体，然后就带我一起去。嗯，结果呢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方的正宫。 也在 坐我旁边、 哎、你上次跟我讲那个， 对 Oh my god， 对，就正宫就坐我旁边，然后我还要就是，但是因为你知道我天生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好，对 social 咖，就我也很好聊、嗯、就这样子，因为我朋友就是他不知道哪里听到，就是说哎、欸，你坐你旁边那女生好像是他的正宫，那、嗯、他说他不确定，他在跟我、嗯、他都在问一下，我在问了一下那个哎、欸、什么什么什么，哎、欸、他问我说哎、欸、那我怎么会来这个活动，我就说哦那个是谁谁来叫我参加，哦就是他，就是他男朋友这样子，我就哇哇哇很嗨耶、欸、就是你知道吗，我右边那个姐妹她就一直捏着我，然后叫我去问其他的东西，但我就觉得我就问一个差不多，我就觉得哦 OK 就是这样， 这样算劈腿吗？ 算，因为她是真的要追我朋友、 哦、 她是认真的要追， 可是正宫 不知道，但是我朋友就跟她讲说就是如果你没有认真的话就不要来追我，就对方就跟她说她是认真的劈腿、啊、也不是，她认真的追 那正宫很可怜耶、欸， 我跟你说正宫还长得漂亮呢， 真的假的， 正宫 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人都可以获得漂亮的女朋友啊， 渣还有嘴滑舌，然后你又有钱 哦， 因为就是男生、 啊、我又只差钱啦，因为我又长得 你有实力， 你说 有实力，然后又赢过又打趴一堆， 又很 S。 刚刚就是你有分享一两个劈腿的经验，自己被劈的经验，你有劈过别人吗？ 不会。 那你问我， 他罚他 我要讲我要讲， 好，那你有劈腿的经验吗？ 我没有劈腿的经验，可是我有同时跟很多人暧昧，这样算劈腿吗？ 那不算，那是选择。 C， 我很诚实吧 ？OK， 这一题结束了。那你在所有身边朋友的那个劈腿案例啊， 好快哦、 你 好快、哦、 就是劈腿的人，他劈过谁，让你觉得最傻眼？ 我觉得如果是同一个性别，会很傻眼。 哇，真的假的？ 我们不是有歧视任何的，就是多元，但是。你会吓到、哦、就是那个剧情太超乎我们，我你是 就很像我刚刚讲的故事，你是不是以为 对、哦、然后我觉得就是同时，因为我就觉得哦，但是你会有一点难过，可是你也会，如果真爱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你就祝福他，因为真的就是不一样。闺蜜我也很傻眼，因为不是我的东西都闺蜜 就是我分享一个劈腿的案例，不是我，是我身边的好朋友。嗯，他知道我要录劈腿，他有跟我提醒说一定要分享这个故事。 那需要是台北还是隔什么？豆爷 南部，我们就说南部的朋友。 哦、好，南部的朋友， 南部的朋友。然后、嗯、他跟他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五六年的时间，可是呢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都是看感觉，我一看他男朋友，我就说这个男朋友不好。可是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。不好意思当面讲她男朋友不好，直到最后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说你这个男朋友感觉就是看起来瞎瞎，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讲、 欸、什么是瞎瞎、 okay, 我只知道婆婆那 婆婆是有点趴呆趴呆， 不是不是婆婆就是有点皮皮的之类的 哦、 OK， 那瞎瞎 瞎瞎，我朋友每次听我讲瞎瞎，他们都问我什么叫瞎瞎，可是我都找不出中文来翻译，瞎瞎就是那个看起来邪门邪门的 哦，我知道了，邪邪，他看起来 邪 邪 的，邪 邪的， 邪门，对，不正，嗯，台语叫高头尿七兵， 哦 张 头哦，我知道，我立刻想起那个脸应该长怎样， 张头鼠目， 对，我知道 ，OK， 来教学高头尿七兵，张头鼠目， 好。 咦 爱之以 什么烂节目了？ 我们连音效都没有，还要自己配。 好，然后呢？他们两个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，其实他们已经渐渐感情都有一些失衡了，只是因为女方还是很爱男方。嗯、然后偶尔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有时候男方都会稍微动手，但是不是真的拳打脚踢，可能会推他， 或者是稍微有动手、哦、对的那一种感觉，然后会讲一些很刻薄的话，就讲说女方的家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哦，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就不要了，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不准骂到人家的对方的家里父母或什么的。 对， 你知道多扯吗？ 多扯。 他后来那个男生结婚了，他跟我这个女生朋友分手大概一两年之后他结婚了，结婚的对象就是他当时劈腿的对象。他当时劈腿的对象就是我这个女性好友的高中同学。那你知道他怎么劈的吗？ 怎么劈？大家一起出来玩是不是？ 就是大家，他们真的是一群人出去玩，我忘记去垦丁还是去小琉球，反正是去海边。然后在玩的时候，这个男的就看上他这个高中同学，然后 好像 A 片哦。 嗯，他就看上了。最气 的来了，他们怎么联系上的、嗯？是因为我那个女性朋友，她真的到最后，她觉得她要知道一切的真相，就是她明明是我高中同学啊，你怎么会跟她联系上？而且到最后你们两个还在一起，你知道怎么联系上的吗？ 怎么？ 他趁我女那个渣男那个垃圾。他现在都 garbage， 对，他现在都戏称他江生。他说：“你也别你也别提二弟电话公，你的公一起出生这样。” 呵，江生， 对，他说：“你妈江生搞公司。”我说：“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是趁着他睡着的时候，解开他的手机，记下女生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偷偷跟那个女生联络。最近的是，那个女生知道那个男生在跟他联络，他也不跟 我那个朋友讲，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子逃来暗器。 多久？” 大概半年， 我觉得那很可怕、欸， 很可怕。然后， 因为你有什么事情，你都会跟自己的闺蜜讲，不是吗？ 对。 然后她一定会说：“啊，没有啦，你多想了。” 嗯。结果那个男生就趁我朋友睡着的时候，解开他手机，然后抄下电话号码，然后就跟那个女生联络，逃来暗屏。最后是因为其他事情，他们两个分手。分手之后，他才发现，他其实在分手前就那个姐姐就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然后到现在就是两个结婚。但是日子过得很差，笑他， 哈哈哈！跟你讲啦，人见自有天收， 真的真的， 我们只是因为修行还不够，修不起。 真的，这是我听过，我听了，我现在讲的就是有点替我那个朋友有点心酸酸的感觉。 不会， 但是他现在过得很幸福， 对， 他现在 上天是公平的， 真的，他现在幸福到爆炸。因为听说他那个高中同学跟他前男友结婚之后啊。他高中同学都不整理家里啊，小孩不带啊什么的，这样，然后忤逆婆婆啊，然后我朋友听了就觉得感动啦， 真的哎、欸 啊， 替他走出来并且获得幸福，鼓掌。 而且你知道那个男生最贱的是啊，他知道我这个朋友的一些近况，前两年他还私讯给我朋友，他已经结婚了哦，还私讯给我朋友，然后我朋友跟他讲说我要谢谢你，他说因为如果我没有。当时如果你没有那么斩钉截铁要跟我分手，我现在不会过得这么好。因为那时候是男方斩钉截铁要跟他分，然后我朋友就一直觉得走不出来，走不出来。 欸、 他说：“谢谢你那时候斩钉截铁。” 那你 他说：“嗯、他说拎走万金猫归来之后。” 对、啊，那你过得好吗？不好啊，看你过得不好，我也就安心了。 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你觉得会劈腿的人他会有什么原因？ 我跟你说。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内在的因素，然后带动就是你外在的行为。 什么内在因素？ 有的，我觉得劈腿的原因爸爸款、哦，但是我们就讲一些就是几种他的一个心理因素好了。就是有的是、嗯、他的自尊心低，他渴求被爱、 嗯、哦，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爱，所以他劈腿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而是他要寻求就是更多的爱，然后来填补他的那一种就是心理。 好像在讲我耶，可是我没有劈腿。 你是选择啦，我们不要让观众挞伐你。 好。我很享受被爱的感觉，可是我真的不会劈腿，因为我觉得劈腿太贱了。 对， 但是我很喜欢大家喜欢我的感觉， 就是众星拱月啊，给你婆管管、啊、 所以这应该不算劈腿。 不算啊。 OK， 我 是 月、 就 是、你是星，一只星星。好啊，劈腿的原因啦，讲一讲。 讲完了。 讲完。 然后，对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而且有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他们会有点，就是我觉得这跟 S 微微的有关系，因为他们就会看对方，因为就是爱他，然后吃醋在意的那个模样，他们就会觉得哦 ，yes。 但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也对，就是它是一种心理状态。 对，因为它就是需要很多的爱。 对，可是如果你后面讲那个，我就可以适用到其他的情侣对象。假如说我今天跟一个人交往，然后他就知道我的个性，所以他就对我就是这样子欲擒故纵，欲擒故纵，我觉得很爽。可是有些人的心理状态是，我就是想要很多人同时爱我。 好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走到劈腿，就是可能有性关系，就是你有另一半了，然后你去劈腿的对象就还有性关系，然后之类的，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很就是安对哦，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是精神上，因为其实我有看过一个我上次有在网络上看过一段文章，多年前，然后他是说，因为其实很难有一个人，就是因为很难有一个人他可以同时具备你所有喜欢的模样，对， 那要怎么办？ 所以他就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的精神出轨，就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可以谈天的好对象，对，或者是像是如果有的人是性不满足，但是他其实他在这个个性上，他跟他自己的另一半是，就是不管是价值这三观啦，或者是个性，或是生活的形态习惯都很 match， 可是他就是在床上的性事部分不 OK，那他就有可能只会去找 性事上 可以满足他， 就是约炮。 对，会劈的人就是会劈，不会劈的人一世人都不会。 真的，而且上次我们聊到一句话是，会偷吃的人有一次，不是会有两次， 就是无限。 对，这个是给那个曾经有遇过劈腿的人的话啊。最后我们留一点话给爱劈腿的人， 还要留什么话？ 我们对你无话可说。 对，无话可说。 没有，我要跟爱劈腿的人说，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。 这个对象他不知道后面的发展会如何，有可能会神展开，然后他可能会影响到你，你可能会失去到你的家庭，也就算了，不是也就算了，就是你可能会失，不是你可能会失去掉你的家庭，不止。 所以失去家庭没有关系。 Q 你丈母娘 嗎？太好笑了，妈。 好，就是你可能会失去掉你的家庭，不止，还会有可能你的工作跟你原本平静的生活，那真的是很可怕。你只要想着那个，你就软了， 真的。 就后面听到后面，你就会听到本来前面还很欢乐，然后你到后面就会越听 越毛， 然后就把腿夹紧， 越听越毛。听的人不要转头，你现在不要转头。 吓他们！ 你不要转头啦！不要！ 你有一些是女生啦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气炸。 不要转头、哦， 然后就会退定这样。你不要再吓他们了，我好不容易把宝高斩离。 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，或是想要提供我们任何话题，想要许愿的，都欢迎到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。 然后想要劈的人，就会奉劝你买， 真的不要劈腿。 对哦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拜拜， 拜拜。